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在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的娱乐七十二变， 烤花子 白天晚上 娱乐 七十二变， 晚来忙 有你有我 在 云 南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我王大磊，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小张呢？又碰了一声。 小张这回又借调上哪儿了？ 这个我没问清楚啊，这怪我。 别问这，你都不问清楚了。 就这事儿挺好玩的，我光关心这事儿了。要说呢，车辆刮刮蹭蹭的这个事情在所难免，对吧？谁的车没有点小伤啊？就有时候那个追尾也挺难判定的，是跨线谁没避让，还是谁追了谁？那好像以什么的什么哪个柱的什么角度和 不用解释了，因为你解释不清楚，而且你解释完之后呢， 我们更糊涂了。 对， 你小柱， 你知道不知道啊？小柱 不知道。 你那个 跨线，我不会开车。你跟我解释这干嘛？ 你早晚得学嘛，就是并线的时候你怎么就是追尾， 就看对方是否已经进入到这个线内。应该是， 我跟你说他有一个标准说法， 你把这标准说法你给我解释清楚了我听听。 避让右侧车的时候，右侧车受到 A 柱阻挡的影响，左侧形成一个视线的盲区，不太容易发现左侧来车。那么左车这时候呼噜呼噜来了，你由于 A 柱，你左车咱们叫 B 车吧，就是 A 柱，咱们这第一个车叫 C 车 ，C 车的 A 柱，然后又是 B 车过来了 ，B 柱。 小花， 这都是你嘴里的话吗？小花， 你还能弄得明白自己说什么吗？ 对，C 车的 A 柱还有 B 车，你这玩意儿弄的什么乱七八糟 ？A 车在哪儿呢？我连头车都没有。 A 不是车 ，A 是柱。 A 有。住了，所以 A 已经被占用了。 他不能说是 B 车的 A 柱，这边来 C 车，但是 C 车的 A 柱这边来 B 车。 因为 A 柱已经规定好了，那个柱就得叫 A 柱，所以我不能给它改成 Z 柱。 大磊， 这的 B 柱呢，它没有阻挡这视线，所以它咣俩人就撞上了。小张那天赶这事儿啊，就真有点说不清楚了。但是还警察还厉害，警察说清楚了。这个朋友呢，开车开了一辆特别好的宝马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撞了那什么了，倒牙子了，是不是？ 也不是，他呢跟一个奇怪的东西撞在一起。就是飞禽的，就比如说你小柱开着车，一个飞禽向你飞来， 一会儿还来走兽， 就是一只野鸟。你想高速上开车，一般每小时也得八九十公里吧，车速太快，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小鸟呢也够野的，来了以后就把汽车大灯给撞坏了。 哎呦，这小鸟够厉害。 首先说这车速够快的，而且这小鸟个儿也不会太小， 而且这嘴对着大灯正撞， 突一下炸瞎了。 当然了，野鸟的下场呢就更加可怜了， 撞晕了呗。 那何止是晕呀，都不知道哪儿去了， 撞飞了。 但是这个事故造成了车头左侧大灯损坏，这个男子当时也懵了， 撞什么呀，砰一声。 交警来了以后呢，就给他开了一个全责的认定书。 对，小张说改嘛呢。不是，我就说这是警察焦急的心情，说您这撞着什么了，就看那一个车。 这位就觉得挺冤的吧。你说我这个车头大灯损坏，我换一个大灯，这宝马车的大灯换一个几千块钱出去了吧？ 也不便宜呢， 那么贵呢？ 一灯泡你想想多少钱呢？你整个大灯都坏了，你还定为我单方事故，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从那儿突然蹭就过来了，也没事先打招呼，也没叫唤， 他叫唤你也听不见。 对呀、 他飞那么低干什么呀？一般不是都在上面过去吗？ 那是气压，这个鸟飞得低呀、说明有可能阴天要下雨， 也有可能他是追虫子的。 你说他这么胡来，我撞上他也不是我愿意的，对吧？这就是个巧合，为什么算我单方面责任呢？ 小伙子，你说的也特别清楚，你解释也特别明白， 但是 你全责。 那你给我说说道理啊？ 你还让小鸟赔你大车灯啊？ 他倒是不挣钱。那警察说了，你叫鸟的保险公司来赔啊？他倒是没上险，他不上险主要是不挣钱。 这就是撞的是普通的鸟，你要撞了国家级的保护动物。 不是，大 哥，谁撞谁啊？我这儿好好开着，他过来撞的我。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我不是 他撞你的同时，你就撞了他了。 国家一级保护鸟，我冲着他我过去了，我倒是能撞着他。 他撞，对，你承认了吧？你撑着冲着他过去了吗？ 我的意思，我也能撞着他。 不是，你也能撞着他。 现在你这个水平就够抵补的。 哎，你们这俩街坊，你们太不像话了啊！ 不是街坊，就是我们代表群众的呼声， 代表鸟类的叫声啊！ 哎，你看王大鸟，不是这个王大磊是这个鸟类保护协会的。 王大磊，你给我撞一鸟试试，你把鸟放好，你过去你撞它，你们撞着了，你给我证明试试。 得了，王大磊开车那速度，连鸵鸟都追不上。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欢迎来到街酒吧里。晚了小猪。 什么就晚？ 都几点了现在？ 这才几分钟啊。 啊，快吃饭了，你来了。 这不一向的习惯吗？ 昨儿跟你说别吃药别知道， 没 事上午有事。 头吃饭来了吗？ 你不了解他，你跟他说这就当没说一样。 不，今儿上午有事儿，关键是 什么事儿啊？这不也没耽误吗？ 我得出去一趟，让你盯会儿。 你出去一趟，这叫跟他说他有事 儿。不是 这个话呀，真金琢磨。 这不是事儿吗？不是，我出去是我的事儿，但是呢，谁来盯这个酒吧呢？就是转移到你的事儿了。 我已经转包给王大磊了。我说的 说几点啊？ 我跟你说是不是一天啊？ 你说一天没说几点来啊？我这多等来多等都开始算一天。 还是你吧，就是你爱迟到爱旷班。 这个也没办法，这个有时候是特殊情况啊，这个路上的这个交通你也理解。 你看他还有什么交通情况？请问他从楼上到楼下就到咱们酒吧 了。哎，电梯停运呢，这就是交通情况。 从现在开始，小花，你要和我的辩护律师对话。 哦，那王律您说吧。 谁是王律？ 对，谁还没有过迟到啊？他不是诚心的，比如说道路拥堵，或者说是睡觉睡得比较投入。 对，最近又看球熬夜。 那穿衣服慢一些，吃早餐慢一些，用心的梳妆打扮一下，背不住吧？没词儿了。 这种人啊，应该拉出去。 毙了！哎呦，这罪过，这什么年纪有这刑法呀？ 他就说了个拉出去就得是毙了吗？ 这我跟你说，小树，这个过去只有军营是这样，三保不到，当时拉出辕门就斩首，叫三次你的名字，你想没注意啊？推出午门。 我觉得你逼我着急要逼他呀。 嘿，我说我又赶上好时候了，竟在小说里听了三毛不到推出营门杀。 王队， 这我算看见了。 你要是真想成为我需要的一个人才，那么你就应该向纽约男子， 就是美国人学习， 斯科特霍特学习。 对，斯科特美国人学习。 我跟 你死磕的。 最近这么一件事，我身为职场的一个精英，都非常之佩服人家上班不迟到，开会不迟到，够拼才能赢。 这不算是 什么意思？ 不迟到这个大不了他早起或者住那儿。 哎呦，常年不迟到，任何的情况都不能阻挡他开会， 这 种 过 精神就很 这不可能。那万一遇到点特殊情况，刚才说塞车怎么办？ 特殊情况特殊对待。 怎么对待？ 新泽西男子斯科特霍特32岁。 你打嫁给他是吗？弄这么清楚。 挺帅挺帅，这胡子是这样的。这 你这么比划我听得明白吗？ 这位这个什么斯科特霍特的特约观察员， 人家先听我说，人家当天为了赶上在纽约曼哈顿的一次重要的会议，本来是坐渡轮，嘟嘟嘟嘟嘟嘟嘟， 这渡轮烧柴油的。 哎呀，时间不行了，要喝怎么办？ 还要喝怎么办？ 赶紧找船家， 特别着急， 打鱼了一小周。 别的这些不上进的人怎么想？对，今天交通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天气原因不是我的问题。 您再看这个斯科特霍特站在这个河边上 冥思苦想， 眺望远方，有船吗？结果那边有一个姑娘喊船来了。 你好猪，你怎么老想那个歪的斜的呢？ 不是歪斜的，喊完之后，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水面唱着一只甜甜的歌。 我以为他念动咒语，唰一下就飞过去了。 我觉得你们俩特别不切实际，有时候跟你们聊点正事我特别累。 你告诉我实际这问题怎么解决？ 我 解决不了， 我特别累。 他解决不了。 大家都在想怎么找借口向老板说明迟到原因的时候，人家霍特做的是什么？放弃乘坐了渡轮。 你看完了吧？ 游过去。 不是，穿着西装，挎着公文包，腾龙。 从那 蹦起来， 不知道从哪儿拿起一冲浪板还有桨，噌就穿到河里了。 头回听说冲浪板还带桨呢， 对， 是划船的是吧？ 带桨带桨，噌就冲到河里了。哎呦，这个迅雷不及掩耳，呱就下河了。大家看着都傻了，什么意思？这是 要死啊？ 不想活了吧？这可是哈德逊河呀，这不是一条小河呀。 对，哈德逊是个什么样的河？ 当年萨利机场紧急迫降就是在哈德逊河呀。 哦，就是大河呀。 那可不是大河。 哎，你这唱的比我还欢呢。 当时其他美国人就非常惊奇，这是条大河呀。 Big River 在面前呢。 好，这是外国水泊梁山。 怎么着，他就下去了？ 你还上得来吗？ 咱们捞吧。不用捞，看他这个水性啊，扬子江心倒覆八百里， 全圣婴嘞，这不是死科特。 哎，有这么一位老者，分开众人，各位压言，听我说几句。 只见斯科特霍特穿梭水面，快速无比，就像一根白条一闪而过， 浪了一白条。 轻轻暗表啊，其实这斯科特呀和李逵是黑白水陆双煞。其实 这一个斯科特李逵，其实斯科特霍特。 只见霍特潜水向水门游去， 不是他那戴笠不是滑板的吗？游水啊，抱着那滑板有什么用？ 霍特呢，就是滑着冲浪板横渡了纽约哈德逊河， 这也是有条件。 对，首先说啊，他这是有 得有河。 对， 你们想着人家， 但是河里得有水。 对呀、啊， 对，有滑板，那板子不能裂了。 你拿北京来说吧，他这个单位要在通惠河边上行，他这要在大山子。你会有冲浪也白搭呀、 啊！不是，岸上呢都很惊诧呀。哎呦，我的天儿哎！ 这是美国人吧？ 这是欧美尬吗？ 哎呦，这一意思。 你瞅瞅，咱几个还有？ 哎呦呦，选， 这坏菜了，坏菜了！ 选一选， 这要是上班歇菜，咱都歇了。 哎呦，不说这里边要是有鳄鱼嘿， 那里有得了鳄鱼吗？ 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吗？ 对呀， 其中就有一位喊。这滑板是我的， 别起哄，哥几个好好看。 干嘛看节目呢？ 还没滑出去呢。 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曲曲坎坷，这么大就这么多。 啊，老孙去你！人没点绝活，人敢上这班吗？人家就是为了跟纽约经理人见面。后来一打听怎么着呢，人家霍特 后来一打听，人家经理人就在对面那堵着呢。 一打听，霍特呢当天约了经理人在纽约见面，他呢是由于晚出门，担心赶不及渡轮，后来干脆拿起了滑浪板，就这么渡河了。 哎呦，早出了会儿多好。 确实是这种拼搏的精神啊，让大家很感动。 而且 西服没有湿， 太吸引眼球了。一山板有一西服革履的一个人在这儿渡这河。 游轮上查理说了呀。 哦，查理说什么了？ 那天是滔滔的大浪。 我的天哪，这个我感觉这就是西游记片头的那个。 这来看我西游记的。 音乐响起，美猴王划着筏子去学艺。 还懂什么是筏子？ 哎呀，您为什么没去学艺去？我就是没筏子。 我有筏子就 不干这个了。 连筏子都懂。 你就说迟到这件事，人家怎么做的？小柱你怎么做的？ 对，你赶紧弄一冲浪板去。 对，以后我就是水旱两路的上班族。 啥你喝豆奶啊？啥你喝豆奶了？ 对，黄豆奶茶。 你记不记得当年咱俩在一公司实习的时候，你老迟到，然后那老板怎么说你的？说你 老板说你这个人太爱迟到。 老板说咱们这儿的孕妇都不迟到，你还迟到。 对，我也就是没法子，有法子老板你开除了。 嗨，我以为我也没法子，有法子我早当孕妇了呢。 孕妇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对，那得到接到零指标 了。为了能不让迟到这件事被原谅，他恨不得当孕妇，你知道吗？ 他是错头了，呆了。 这个老板罚过他什么？俯卧撑罚过吧？ 罚过，深蹲起，还 有什么 平板支撑， 带饮料， 发红包， 送货， 给大家送货，发单快递， 让他快闪， 不是快闪着赶紧跑是吧？ 老板真是憋着要揍我， 让他闪送。 让他闪现 的，真的是什么没罚过他呀？他还抽过公司的几次迟到券，全用光了。他还老说堵车的城市谁能不迟到？ 哟， 别人上班我却喜欢睡觉， 因为头天睡不着，我吃了安眠药。 德国输了我也没有料到， 看球看。 哎， 小柱，你要快想，就是比方说有一天你当老板了，你手下有一个这个女员工，哎呀，天天迟到，天天迟到，你问他怎么回事，就又来晚了，我这事儿交给你，嗨，怎么着呢，我这是上班路上太阳太大了，我回去拿伞呀，挡挡太阳，要么就晒黑了。 那得看这女员工长得漂亮不漂亮。 好看，好看， 特好看。 小柱招的， 那就是说他特意招这个是吧？ 第二天呢，这个来晚了，你这又来晚了。老板这样的太阳啊，把我这妆给融了，我回去补了。 融了 啊，就这热呀。 呵， 我 几点出来的？能告诉我？ 补了个妆，看在那个员工好看的份上，小柱没说什么。第三天，小柱，你怎么还来晚了呢？老板，我梦见我被炒鱿鱼了，后来呢，我就没着急起床上班。第四天， 然后小柱就许给他，我不会炒鱿鱼的呀。第四天，这个理所当然的迟到 了， 我知道您不会炒鱿鱼的， 是因为我呀，不得不带我那个宠物病了，病了很严重，上吐下泻的。 这是什么宠物啊？ 猫狗，你都是宠物啊？ 这他具体养的什么？ 啊，就猫吧。 哦，猫就猫吧，现商量。 我带他去看医生了，真的好可怜的。啊，小猪一看人家楚楚可怜的，忍了忍了。第五天呢，完了，老板，我就看你不在办公室，我还上哪儿去了？着急，我出去找您去了，我就晚了。 这说明他来早了是吧？ 啊，就算是吧， 就算是。 小猪一看人大眼睛，他。到第六天， 别编了，一个星期七天五天上班，六日他理所当然休息。 那周你们加班。 最奇葩的那有一天编的是这个，我呀太瘦了，老板，才98斤。 谁问的分量了？ 我不小心把脚伸进了下水道里，卡的出不来了。 那救火来了吗？ 哎，小猪要98斤，算了， 98斤就算了。小猪讲我还120，所以小猪的公司就倒闭了嘛。 对，所以小猪当不了老板，也说话算不了数。 关键他有这个色心， 光给人发工资， 哎， 人又不给他当女朋友， 他当女朋友教的， 想来着啊，不觉得想想吗？搞一个企业，把女朋友的事解决了。 你说你说这些有意义吗？ 有啊， 有什么意义？你不就讲变着法的，拐弯抹角的，就讽刺我这迟到？ 是啊， 那不是说我没有时间观念。那是不是因为实在不想见你？ 对，你要换这女秘书，她不就不迟到了？ 亏心吧？ 她对你做了什么亏心事儿？ 王大雷， 不是你一问她亏心吧，我就特想了解。 她见我就相当于梦想在提醒她不努力，她见我就相当于成长在告诉她她不成长， 迷失了方向， 告诉她不方向。 我告诉你，小猪，要是闹铃儿再叫不醒你的梦想，那叫醒你的就是罚款。 我以为是凉水呢。 我下午出去还要办个事儿，闺蜜聚会， 盯着她闺蜜。 我是盯着你们这聚会，我是盯着你这酒吧，合着你也是玩去了。 娱乐72变，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我觉得做上这么一个节目也不是我的这个初衷。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 我也不是说一下就到了高中了。 认识这俩人，他确实也不是我的意愿， 也是我们的一种不幸。 谁还没有点失误？ 但是我们也走到了今天。 您说多可乐， 让人可怜可怜我们吧。 各位，散了吧，散了吧，还是这仨人：小底、 英宁、 王大雷。 您来的真算巧啊！您要买色人，我们这都没有。 娱乐72变，触动您笑的神经。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鹰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不爱的不懂打扰，你爱的不在怀抱，得到手的不需要，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起呼叫，没有烦恼，祝

而且最简单的是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当中直接做小米一条刺身嘛。 对，小米也送给您了十袋呢。 哎，我们今天组合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咱们是一大包十头的海参，300克，一天一根，咱们今天是九大包90头。你能天天吃，吃3个月。在专柜的要花到5310，我们今天是1380，给你省了好几千块钱，专柜买一组，在这买3组了。 对， 还送你100克的沁中黄小米10大袋。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裔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东四环18里店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小郊亭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不佳，山区易出现降雨，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槽影响，扩散条件一般，且气温较高，较有利于臭氧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35度到23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感觉比较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天空多云，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孩抢住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往来往 有你有我该 有他，娱 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这里没有我王大雷。 小李、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走吧，师傅。 来，上这车吧。 上我车。 不是，我这先打这车啊。您光别老光冲他乐呀。 嘿嘿 嘿嘿，不是二位，你们要这样，我换一新车啊！ 来来，师傅师傅，这走， 叫我什么？ 师傅， 你也叫我师傅，这不都俩师傅？走吧，师傅，走 走。 怎么了？ 那咱们就走这个。 您就拉长音儿的没有？ 省道行吗？省道。 省道，我跟你说，我有急事儿，时间今儿出来有点晚了，咱们走高速行吧？ 高速， 您不认识？ 可以，可以，可以， 啊，可以。 我跟您说一事儿啊。 什么事儿？ 就是说这个过路费由您承担啊。 您听我说，我出过门，您别拿我当傻子，这该我交钱肯定交。 哎，师傅，这高速车速比市区车速，你知道能快出多少吗？ 那看您开多快了，咱们啊能开多快开多快，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啊。 那就是说最快不能超过100，是 不？不是120吗？ 没事吧？我最快我这车就能开到一百， 是吧？那拉完我您修车去吧。 哎，师傅，就开这么快，你心脏你受得了吗？ 我受什么受不了？一百我就受不了了。我自己也有车，我开一百四都行。 这个都是高速，旁边的车发发发，错车。 是，你以前练口技的，不用您形容。您等会儿， 你不知道这儿的高速，那跟一般的高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哎呦，这车开的那个凶哎，那个狠呐！哎呀，你看那个这么吓人的话，咱们是不是再补偿一下？ 哦，您还给我补偿？ 啊，师傅，不是你补偿我的惊吓费。 是吧？您开车，我坐车，我坐车的没有惊吓费，您开车叫惊吓费。 你坐车你惊吓什么呀？你闭眼睛睡觉就行了，什么也看不见。 我怎么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们开车就得在车流里面自流自流自流， 还得自流。 旁边呜 啊！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就是不守规矩的。你知道谁忽然间在你旁边整一下加速挡你路？你知道谁在前面突然嘎一脚堵你路？ 我说您高速有这么些仇人呢？省道上没有仇家是吧？ 但你拦不住人家怎么开？是不是？现在又丢到傍晚了，最怕这种翻肚皮的这个时间段。 谁傍晚都翻肚皮？鱼死了才翻肚皮呢。 就这种傍晚，似明不明，似暗不暗，似有点明，似不淡。就这个时间，哎呀， 我怎么赶上这点儿了？ 这出门了，归家心切。 我你明白？您别呲，多少钱呲一回？ 您多给，折算一下，80吧，80惊吓费。 惊吓费80？ 我开快，我保证让您在市北。 别介，您再开快，这80不够用的了，就这80吧。您这车不就能开100吗？ 啊，所以大雷，你是这么巧妙的上了高速。 我是被巧妙上的高速， 这80你还真给？你问小柱给不给？ 给。 我听着像该。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事儿是个实事儿，家住四川南充的李女士确实遇到这么一桩奇葩事：打车费59，过路费9元，出租车司机要了80，自称多出的12元是补偿给自己的惊吓费。为什么会有惊吓费呢？原因就是高速车速比市区车速快好多，太吓人，你是不是应该补偿一下呢？ 一边是即将出发的客车，一边是索要惊吓费的出租车司机，万般无奈之下，李女士只能支付这80元的惊吓费，然后悻悻地离去了。 当然这位司机呢，最后被执法人员处罚了，他也承认自己未按照计价器显示金额收取费用，执法人员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按照出租车管理条例依法进行相关处罚，扣除了出租车服务质量信誉分，并责令退还乘客多收的12元。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啊，想必咱们在座的三位都没有异地恋吧？ 对， 咱们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典范。 紧着街坊下手。 不过要是真是异地恋，你们想象一下，啊？ 什么呀？ 多惨！ 有多惨呢？ 也没多惨啊。 对，各过各的日子，我觉得没什么惨。 年轻人受点苦， 独身一样吗？ 不一样了、 啊。你还年轻，这是你最大的异地恋的砝码。 岁数大不能异地恋是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两年没在一起，咱们后20年在一起。 吓我一跳，我以为这2年开放了。 你看异地恋什么感觉？看不到未来，又舍不得放水。哎，放手， 舍不得放水，不好意思上厕所是吗？ 冲他！ 不是感情里面也不能放水啊。 哦。 异地恋什么感觉呢？ 啊， 比如王大磊生病了，他女朋友只能在电话里说多喝热水。 多喝热水。 王大磊也挺客气，我真的喝不进去了。 说都长腮裂了， 都不会让我上医院看看。 我现在一说话就吐噗噗噗噗， 我喝的肥皂是 开河螃蟹了。 小柱呢已经哭湿了枕头说不出话，女朋友却以为他闹脾气不理他。哎，永远都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的两个人怎么能一直在一起呢？ 那就应该分， 只能挂着恋爱的名义过着带引号的单身狗的生活。 就算王大雷你说分手，因为是异地恋，也就是电话里啊短信里边微信里边说分手，都不是见面。 我觉得要真分手可以俩人他坐车去一趟跟他说分手， 隆重一点， 哎，正式一点、 哦、那正式谈恋爱的时候没时间，分手了你又有时间了。 哎，分手了你认为一定要见面说吗？ 不一定，但是可以见面说。 你倾向于 不见面？ 那 那你出这主意干嘛呀？ 你倾向于不见面，是你分人家还是人家分你啊？ 我分人家， 人家分你呢？ 那见见面吧。 哦，谁被动谁要见面要求是吧？ 一般都是这样。 哎呦， 给我个理由。 哎，你这一说有点真的是太残酷了。 但是这个事实， 哎，以前我都不承认。 现在你自骗自己，那几个男的跟你分手的时候，你不承认管什么用？ 他们一说分手，我就说什么电话信号不好，大点声。 人家再也不来电话了。其实你也明白了， 他可能是把我甩了。 你看，俩人这个说了，好想抱抱你呀、啊。那个说，我也是。那你还能说什么呀？是吧？ 确实是，这叫搁这儿，确实没什么可说的。 这异地恋，我也是用词率非常高的。好想亲亲你啊，我也是。好想和你看电影啊，我也是。 那位没得聊， 语言也过于贫乏了，分就分了吧，他就会个我也是。 有人说了，当别人向你表白我爱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我也是。这个 说我不是， 这 个恋爱这个事情特别微妙，有时候爱不爱谁爱多一点少一点，就是从这些只言片语中能够表达出来。你但凡什么时候你说我爱你，对方说我也是，既然没有那么大诚意啊，提醒各位、各位在座各位， 那他不说反而表明他确实喜欢你。 一般是这么说，我爱你，对方也说我也爱你。 哦，那他说我也爱你是 鱼病。 这个听真仔细。 而且感情最怕的是什么呢？各位， 感情最怕 敲黑板画重点，最怕什么？ 分裂， 拖着 要说。对对对，你要么就干脆一点，你要不然就努力一点。 那还得分呢。 哎，你们是不是也恨这种人啊？又拖着你们， 又不说， 又不说， 啊、还得站着。 哎，对对，有时候还得吊一下你们。 那我跟他说不就完了吗？ 哎，你但凡要对杨洋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这么多年何苦这么辛苦？ 人家已经 分手，异地恋。 杨洋一直在争取跟你异地恋，你就死缠烂打，你知道吧？ 甭管怎么说，我们今天的结果还是好的。 那一个拥抱能解决的事儿，非要闹到分手，是不是也是异地恋常有的情况？ 对。因为没有及时面对面的交流， 哦，没有及时拥抱，就不让别人抱走了。 对呀、啊，你要 其实，恋爱当中语言是无力的，你说再多也不如一个拥抱。 看行为，大明白了。 对，抱着杨洋来一大杯胯，来一杯口袋，来一德和乐， 干嘛摔跤？ 杨洋也没饶了他，一脚下绊儿。 不是我说的，都是杨洋对他。 过去痛苦的相思。为何你还来拨动我心跳？爱你怎么能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人难了，心难了。 后海、前门、大石栏、松花、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酒吧里，咱们胡同这个小渣这回可出事了。 哟，怎么了？ 哼， 这回可出事了，上回没出了。 怎么了？怎么了？ 小渣这个人你们也知道，好面子。 怎么了？ 爱虚荣。哎，你好像挺高兴的呀。 啊，怎么了？ 他一直在问怎么了。 哎，是不是小渣那女友当年你们俩，后来他把你，然后跟小渣，你心里万箭扎心。 你能说句整话吗？ 哎，你只要听到万箭钻钻。 你刚才说的是啊，对，扎 扎心， 万箭扎心， 钻扎一样， 你就能猜到前面的故事了吧？ 我倒是没猜到全部的。 小柱曾经喜欢过人家女孩，人家女孩后来看小柱，一没家产，二没事业，三年纪大了， 这可能是个主要原因吧。 四呢，个头有点小，最后那姑娘呢就 挑了一大个儿， 委婉的和小柱直接拒了。 委婉的直接拒了，就是说不成。 对，看见小张。这出事儿了，小柱心里得到了一丝的安慰。小柱这个人总认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到， 不到，不是不报吗？时候未到，差半句小话。 我给你跳过来快。 你跳太多，你这么卡盘子似的，谁也听不明白。 小张， 29岁。 你这儿不用大声。 小张为了取悦心中的姑娘小鹅， 好， 还曾经赋诗呢。 这是他赋的吗？ 你听往后内容，万一要是他赋的， 这不骆宾王吗？唐朝的吧，这个唐朝就有他抢人家的功劳。 哎，也是没文化，你知道吧？以为谁都没听过这首诗，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都没听说过，他哪会背的？ 白皮肤浮绿水，红手掌拨清波， 加字儿。 小张那天开着雷克萨斯越野车上路，打算去接小鹅，结果呢，半路被交警拦下了。交警就问：“你这怎么回事？” 哪个交警会这么问？ 不是， 你把人家拦了，你还问人家怎么回事？ 是人家动作没带出来，我这不是用语言嘛、 啊， 就是手还指着那个车标，啊、你怎么回事？ 他得问这车怎么回事，也不能问你怎么回事。 车又不能自己动手脚，人是人啊。原来啊，小张开的是比亚迪，但是呢，小鹅喜欢雷克萨斯，小张喜欢小鹅， 换了一个雷克萨斯。 对，就把比亚迪抠着抠着，咔吧咔吧，把那标啊咔着掉了，换了一个。雷克萨斯， 你要说那个标啊，给掰掉了，我信。他那标原来就是粘上的，是吧？给咔着的。 不是，他不是立起来的那种奔驰啊，三叉戟，他是那个贴上去的。 他原来那也不是贴上的。 我是想说呀，即便他把这个比亚迪改成雷克萨斯了， 对呀、啊， 等这姑娘上了车，照样能发现漏洞。 姑娘不懂车。 那车上啊有一个屏幕。您要一停车一启动呢，显示的该是比亚迪是比亚迪，该是雷克萨斯是雷克萨斯。 换了， 您改了啊？ 砸了我们屏幕！ 哎呦，拿胶纸粘上。 哎，糊黑了。 哎，涂黑了，这好办法呀。 他说是糊黑了，您听是涂黑了， 反正是黑了就行。 哎呦，一个鼻子狠，而且听力还不行， 就是糊涂， 糊涂到家了。 再说也不是每辆车的内饰都有这个呀。 对，他要最低配那没有、这个。 对，未必有。 哎， 你知道这个改车标是违反交规的吗？你知道吗？ 那叫违法。 啊，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知道吗？ 啊，你知道。 车换颜色。 那咱们不抬杠。 谁跟你抬杠啊？ 我们知道，就他不抬杠。 擅自更改车标。 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与准驾车型不符， 对， 而且你那个行驶本上有记录，这车原来应该是什么，擅自改变就是不行。 你要说改个车色了，那就必须得去 是 交管局备案去了， 车管所， 车管所， 这警察 去车管所备案去了。 但你这改牌估计车管所也不同意， 这得去交管局受罚去了。 警察也问了，说你比亚迪，你为什么要改这个呢？小张说了，为了我心爱的姑娘， 对，姑娘喜欢， 嗯， 那你买一个不就完了吗？ 对呀、啊。那不是我也买不起吗？ 那就实话实说嘛，你不能蒙人家。 那我喜欢那姑娘。 我觉得吧，你有没有这车有权利喜欢那姑娘，但人家同不同意这两回事儿。 我雷克萨斯吧， 什么叫雷克萨斯了？这雷克萨斯这是个状态是吗？ 他就喜欢我，我开上了我喜欢、 哦， 我开不上他就不喜欢。 那这个女的，我觉得要不要也两可，这太务实了。 我喜欢，你要不要两可？我喜欢。 我觉得这会儿小猪应该特别庆幸没跟这姑娘在一起。 小猪先说了， 要不小猪也疯了，雷克萨斯了。 你知道《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么一个法律法规吗？ 哎、 嗯，你知道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经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吗？ 哪警察这么说话，小 猪？我说小猪怎么是小猪在后面说的？小猪站警察后面，好，这通说 跟着。哎呦，自从俩人好之后，他跟着这男的。 车辆标志属于机动车的特征，更换车标是违法的，你知道吗？小猪是言之凿凿。 小张说我喜欢他， 他就喜欢我。小猪一生气，是你不能买一个这个。 小猪不会说话了。 姑娘眼神不好，你要不然你买一个奇瑞，姑娘一猛子看成英菲尼迪；要不然你买个长安，姑娘一猛子看成讴歌。 这姑娘怎么老得一猛子一猛子的？ 要不然你买个双环，姑娘看成欧宝；你买个帝豪，姑娘看成卡迪拉克。 这姑娘就不能佩服镜子吗？ 你买个金牛星，姑娘看成兰博基尼；你买个江淮，姑娘看成奔驰；你买个凯瑞，姑娘看成福特；你买个英伦，姑娘看成阿尔法罗密欧。 嗯，这姑娘就不能把小猪看成小张吗？ 再说了，实在不行，你可以把车盖子掀了吗？ 啊， 搞的这个敞篷的， 把车盖子掀了， 搞的这 叫车顶了吧？ 啊、哦，对， 把车盖子掀了就是掌门的了。 这掀车顶的车还能开，你要是说掀给车盖子，前面路都看不见了。 警察站出来一挡，等会儿，你还要掀什么？你还掀什么？ 我先下后上。 这警察要跟他打起来。 小张和小英就这样为了小鹅给扣起来。 有我的什么呀？ 有你的搅和呀。 怎么那么好笑啊？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小时候啊，坐地铁，一上地铁呢，看见一漂亮姑娘走过来，上来用英语跟她说，说半天，实在是没听明白。小柱很尴尬，跟人说：“那个姑娘，抱歉，你慢点说，我听不懂。”就看那姑娘微微一笑，一伸手，蹭。瞪出一张宣传单来，用标准的中文跟小柱说：“您英文不好吧？是不是遇到美女跟您说话，您没办法呢？请来我们培训中心。”小柱上班开会，哎呦，开会的时候领导讲话都困得不行了，实在睁不开眼了。可是会后这领导走到小柱面前，拍拍小柱的肩膀说：“你这个月的表现很不错嘛。”哎，大家都纳闷，这小柱也不明白。等领导走了之后呢，他找领导秘书问。他为什么夸我呀？秘书说：“嗨，你个马屁精，早上开会的时候，你就在那点头点头点头点的特别勤快。”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笔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山下田里的热浪 聚散，往日里忧愁，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祝你一路顺心，祝心不作，欢发吉身，幸福生活。祝你一路顺心，祝心不作，欢发吉身，幸福生活。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